选择留恋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

总是经过的地方，美丽的秋晨就像那那夜满天的星光，轻轻的风轻轻摇动了梦想，悄悄转身悄悄流泪的脸庞，暖暖背影的目光像从前一样，我的心在飘向春天的云上，我在春天的和你在一起，天地之间守着我们的未来。我在春天等你，山川岁月的约定。如果你还会看见那天上飘着雨，那是我能今生最美的相遇。 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

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精感。